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41集。 成，我上去了。到了自家楼，宋齐云和两人道别了。一回身，宋齐云就琢磨，这个叫蓝河的演员吧，刚才聊下来倒是有几分让他想起儿子那新剧本里的主角，当然也就是一个念头。而且他发现最近儿子不是特别愿意和他聊这个剧本这个角色，尤其是每次他说起某某演员有点小来的意思，儿子都会更加烦躁并嘲讽他，透着一股爱拍不拍的劲儿。但宋齐云还挺喜欢那本子的，他又借着提起了话头，给儿子发微信。 儿子，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小演员哈，真的有点小来那味儿。笑起来很可爱，眼睛也很温暖，还有梨窝。所以说梨窝怎么样啊，你怎么看梨窝？ 蓝河那梨窝可算是挺有特点了，甜甜的，但也就因为有特点，不知道符不符合宋福堂想象。宋福堂很快就回了，但很无情，不怎么样。电梯门一开，陈星宇已经抱着淼淼站在外头了。他家还真在用音响放着蓝河录的那版小毛驴，响彻整个房子。陈星宇逗着淼淼， 哎呀，爱哭鬼，看看这是谁来了。 淼淼一看到蓝河就咯咯笑了起来，伸出两只胖手。 学姐， 蓝河打了声招呼接过了淼淼。 好像变重了一点点哦。 可不，总觉得他一天一变啊。 蓝河快来，我给你炖了汤，先喝一碗。 陈星宇给他盛了汤， 油已经撇了。 蓝河道谢，大口喝汤。那口袋的火柴盒动了动，被顶开了，一股烟从里面钻出来，化为胡七十九的头。他的口水要流出来了，也不知是看陈星宇看的还是看汤看的。蓝河不为所动，继续大口喝。胡七十九飘出来一半身体了，侧身对着蓝河擦了擦嘴角的口水。看来冲的是汤，这个角度可看不到陈星宇。他非常浮夸地摸了摸自己受伤的腿，又把自己切断掉的那半条尾巴拿了出来。蓝河这才发现他还把断尾保存着，血迹已经干涸了，攥在手里，也许胡七十九觉得自己在卖惨，但人类看了只觉得诡异可怕。蓝河赶紧假装舒展胳膊把它捶开了，并把最后一点汤喝干净。胡七十九无语了。 过几天又要进组是不是？ 陈星宇关切道。 哎，又要劳累了，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。还是在京城拍吗？ 是的话，他们还能去探班。蓝河点头。 是，王茂导演的戏。 王茂导演也很好，很能捧演员，也愿意教演员，一定要多和他学习，虚心努力啊。 陈星宇认真的道。他们是同行，陈星宇还是前辈，自然有共同话题。何况陈星宇在释放善意，蓝河也趁机讨教了几个问题。吃完中饭，看天气不错，太阳和煦，他们商量着带淼淼下去散步。老林推婴儿车，蓝河抱着淼淼，三人走在小区内，微风一吹，心旷神怡。到了小区的游乐设施处，可能因为还在饭点，也没什么孩子在这玩，只有一个小女孩，看着不过三岁左右，保姆陪着玩沙子，她爸爸枯坐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一碗饭。 琴。 陈星宇打了声招呼。这小区同行多，这位也是圈内的演员秦云峰，主要拍电视剧，正剧比较多，也拥有相当的受众。他妻子同样是知名演员，夫妻30多要的孩子，有了孩子后这2年都错开拍戏时间，至少有一个在家陪孩子。这段时间他老婆就在剧组。 哎，星宇，老林啊。 秦云峰见到他们，沧桑的眼神才灵活了一点。 哼，带淼淼出来玩啊？ 是啊，刚吃完饭，和我们家弟弟。 老林给他介绍了一下。蓝河主动伸手，他可没少看秦云峰的作品学习。秦老师， 你好，你好，有在星宇微博看到过。 秦云峰和蓝河握了握手，他又转向女儿：“ 陆宝啊，你看，淼淼弟弟都吃完饭了，你还不吃？ 怎么，小公主闹脾气，不爱吃饭？” 老林打趣道：“秦云峰的女儿压根儿不怕他，他在这儿说，女儿充耳不闻。”蓝河都在心中感慨。别看秦云峰在剧场里很有气场，现实里拿女儿根本没办法呀。秦云峰苦哈哈的道：“ 这2天啊都不爱吃饭，今天也是玩疯了，只吃了几口，凶嘛又凶不得，打算带去问问医生是不是消化不良。” 听到熟悉的词语，他那小名陆宝的女儿立刻转头噗噗吐了2声。大抵小孩都不爱看医生的，毕竟代表着打针吃药。秦云峰忽然看向蓝河：“ 我说老林啊，你们这弟弟不是对小孩子挺有办法的吗？” 蓝河不知所措了，老林都笑了，说道：“ 哎呀，那是孩子哭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女儿也挺喜欢帅哥的，弟弟能不能帮忙劝劝呀？” 秦云峰也是头疼的不行了，想着凡是对着漂亮哥哥姐姐，女儿都比较好说话。 我试试。 蓝河心说，怎么还干上幼师的活了，但又不好拒绝自己喜欢的老师，只好把淼淼交给陈星宇过去劝陆宝，干巴巴地问：“ 小朋友，你饿不饿？” 胡79又钻了出来，看了小娃娃眼前一亮，甚至无视蓝河警告的眼神，直接跳出来围着他转了2圈。幸好陆宝已经3岁了，小孩眼睛干净，容易见到阴物，但最危险的其实是3岁以前，天目没关，对阴气格外敏感，加上他现在又玩得入神，看起来毫无察觉。陆宝回头看看蓝河，还真没扑扑他，但也没卖面子，边玩边道：“ 不饿，肚子饱饱的，哎，就是消化不好，腹胀。” 胡79跳着脚道：“ 这个简单，来，我给他揉揉就好。 你让他站起来，这样摸不到肚子。” 他已经把袖子捞起来了，不知道多积极，依稀能想象当初是怎么积极给柳纯阳揉肚子的。蓝河看他都要把手掏进去了，只好对陆宝道：“ 好吧，站起来我摸一下，看是不是肚子里还有饭，还有呢咱们就不吃好不好？” 陆宝说：“ 那你要牵着我的手。” 其他几个大人都因为这童言童语笑了起来。好，蓝河牵着手把他拉了起来，手掌在肚上揉了2下。与此同时，胡79也把毛爪子伸了过去揉了揉。陆宝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，低头盯着蓝河的手看，又没看出什么，只挠了挠头：“ 没有饭了呀，该吃饭了。” 蓝河说。在大家看来， 蓝河说的话实在是朴实无华，就连劝陆宝起都是靠脸。但偏偏就在他说完之后，陆宝还真的摸了摸肚子说， 是呢，好饿哦，要吃饭。 然后主动把嘴张开了。保姆一看，立刻从发呆的秦云峰手里抢过碗，喂了他一口。陆宝一口接一口，吃得无比香甜，专心且快。这就怪了，别说是这几天胃口不好了，就是以前他哪次不是边吃边玩，一碗饭要吃大半个小时。秦云峰简直目瞪口呆，胡七十九还举着毛爪子得意洋洋地吹嘘道， 哼，治病不说，小孩我见得多了，以前杨家几个小辈儿才平平安安长大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那炉药更灵呢，你要是顶仙了。 蓝河直接屏蔽了他后面的推销话术，就像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到狐仙，视线直接越过他头顶。 老弟，有点厉害啊你。 秦云峰激动的道，伸出手。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？揉两下就有胃口了？ 哎呀，我平时也听医生说的，给他揉肚子，说是可以帮助消化，缓解便秘之类的，怎么效果就没这么好呢？ 啊，哎呀，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外婆学的手法，她有时也帮寨子里的小孩治病。 蓝河把外婆拿出来做挡箭牌，不过外婆确实有些苗药方子和手法，她说的都是真的。秦云峰还想学，但是蓝河告诉他，手法没那么容易学会，不能随便按。实际是因为这根本是胡七十九揉好的，他哪知道什么穴位，总不能胡说，万一秦云峰乱揉怎么办？秦云峰略有遗憾，但这收获也不小了，至少眼前的麻烦是解决了。陆宝还特喜欢蓝河，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更是因为刚才蓝河摸他肚子，他觉得特别舒服，甚至觉得像有猫咪趴在肚子上，所以吃完饭后又缠着蓝河玩，要和他一起抱苗苗弟弟。秦云峰是个话痨，当时就拍了背影照片发微博。 哎呀，陆宝今天不爱吃饭，幸好遇到陈星宇，把他家苗苗最喜欢的蓝河借给我。陆宝头一次空碗了，现在正缠着小哥哥。哎呦，看来我要失宠了。 评论区里不但有他的粉丝，陈星宇的粉丝也迅速赶来了，毕竟陈星宇出现的少，他们得到处搜寻出没痕迹。 嗯，蓝河是什么儿童药吗？借给你，你女儿饭都能多吃了。 惊了，陈星宇女神邀请蓝河上家去了。哇、哦，秦云峰和星宇女神是一个小区的吧？我记得。 所以到底淼淼和陆宝做了什么？看起来他带孩子真的特别厉害啊。 木了，我女儿也不爱吃饭。 表示我有个同学的表妹的室友是乡省的，和蓝河的妈妈是一个学校，据说他爸妈都是小学教师，所以大概是真的特会带孩子吧。 哎呦，这路子有点走偏了， 好好一个年轻帅哥带娃戏， 这有什么不好？以后他对我们的孩子一定很周全。 这会儿蓝河正和小孩玩，对此一无所知，直到晚上他回去打开手机才看到了微博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